你好，我是徐飞。今天和你分享的主题是办公软件战斗的启示，敌人的出现常常出其不意。微软呢，在奠定了办公软件行业的霸主地位之后，很长一段时间里都不再有可以对其构成威胁的对手。这也许是他在办公软件领域耕耘太久，认识更为深刻，也许呢，是他的软件成为了这一领域内事实上的标准。谷歌这一竞争对手的出现似乎有些出人意料，它是从互联网办公的角度开展攻势的。谷歌出品的 Google Docs 只需要一个浏览器就可以使用，而不需要安装客户端。这种新型的办公和协作方式显然让微软很懵啊。微软实在是没有料到敌人会从这个角度出招。好在呢，谷歌虽然对互联网的理解很深刻，但是对办公软件的理解还是过于浅薄。虽然呢 ，Google Docs 的新型办公和协作方式吸引了不少眼球，但是因为功能过于简单而未能满足用户的需求。很快呢，微软就开始有模有样的学习了谷歌，搞起了 Office 365。Office 365里面很多的功能啊，比如说浏览器可以打开 Word 文档，可以直接多人协同编辑等等，说白了都是效仿谷歌的。只不过微软后来做的还不错，而谷歌呢，在办公软件功能本身的提升上却没什么进展。所以微软顺利地度过了这次危机。 Slack 的出现估计更是大大出乎微软的意料，这个协同办公软件迅速占领了很多中小型企业市场，大家不再需要零散的 email 或者在线消息沟通方式，取而代之的则是频道的概念。 Slack 的频道类似于常见的聊天室，那一个频道就是一个聊天室，相关人员都可以加入，所以做同一件事情的人可以集中在一个频道里面协同办公。对于这个新出现的竞品，微软也只能模仿，做了个雷同的 Teams 应用。至于结果鹿死谁手，现在还很难预料。办公软件的战斗告诉我们，敌人的出现不一定在同一个领域。那有时候一个领域一个产品被颠覆，甚至可能是看起来毫不相关的产品。例如相机领域颇有建树的尼康，最终关闭中国公司，主要就是因为智能手机的兴起，这就和相机本身关系不大了。同样的故事也发生在 GPS 厂商那里。曾几何时 GPS 厂商风光无限，无论是 TomTom 还是 Garmin 在北美市场都占据了极为重要的地位。只是啊，自从有了智能手机和谷歌这样的公司以后，智能手机实时更新的地图和导航就迅速取代了 GPS。 实时导航结合离线地图几乎无所不能，既有传统 GPS 的优点，又可以随时更新交通状况，实时计算最佳路径，这显然是传统 GPS 厂商想都想不到的事情，但是它发生了， GPS 厂商倒闭了。如果说这些变革看起来多少有那么一点关系的话，那么最近口香糖厂商的日子不好过，就是因为智能手机出现后，大家开始沉迷于手机 APP， 这可能啊更让人吃惊。那以前呢，大家排队无聊的时候总会嚼几块口香糖打发时间，很长一段时间里啊都如此。然而呢，智能手机的出现以及随之而来的各种 APP 使排队变得不再无聊，大家拿出手机看看微信，刷刷朋友圈，或者玩几把王者荣耀，消磨时间的方式更加先进有趣，更加让人沉溺其中。于是呢，无聊嚼口香糖这件事儿呢，就显得不那么重要了。那么，这次口香糖厂商的日子不好过，那是不是腾讯公司也算背后推手呢？前段时间啊，我看到一条新闻，说杭州的治安比前些年好多了，小偷几乎不见了。因为智能手机的出现，移动支付开始普及。在杭州，只要智能手机在手，消费呢，几乎都可以用无现金的方式，通过移动支付完成。小偷们还可以继续偷手机，但是呢，却没有现金可偷了。而手机销赃相对于盗窃现金来说更加困难，所以愿意通过偷手机销赃赚钱的小偷还是少数。这样一来呢，小偷少了很多，估计啊，他们自己也没有想到竟会这样失业吧。这样的故事还有很多，但主旨都是一样的。人类社会发展到今天，很多时候一个行业、一个领域的变革、一个竞品的出现，都可能源自一个意想不到的角度。真正的敌人常常出其不意，所以在正面防守的时候，不要忘了马基诺防线的故事，不要让敌人绕到背后占领根据地才好啊。面对这样的情况，企业的生存难度无疑大了很多，所以一个已经占据行业优势地位的企业也应该时刻居安思危，不断拓展新领域。可以看到大型互联网公司除了在自己擅长的领域里面做得非常出色，无不在非常努力地进行全方位拓展。 当然，这种全方位拓展带来的往往是大概率的失败。可即便如此，这些公司依旧毫不犹豫投入大量资金去拓展业务。只有不断尝试，才有可能抵住不知会从哪儿冒出来的危机。这种方式是否高效尚不得知，但目前看起来，创新，全方位的创新，的确是面对不确定性最有效的方式。此外，大公司还有其他两种常见的应对策略：收购有威胁的公司，或者仿造有威胁的产品。这两种策略呢，不同的公司在不同的情境下都实施过。当初陆琪还在微软的时候，就打算收购 Slack， 不过据说啊，这个计划被比尔盖茨和萨提亚否决了。随后呢，微软就开始模仿 Slack 做起了 Teams。 大公司之所以可以这样做，那一方面是雄厚的资金支持，那另外一方面呢，可以迅速调集很多资源。从后者来说，对市场的迅速反应能力非常关键，而目前呢，在这方面做得最好的当属亚马逊了。大公司面对不知将来自何处的威胁，基本上也只有这些办法了。但换个角度看，这也侧面反映出，相对于十多年前的传统软件行业的发展，近些年兴起的互联网行业的变革实在是太快了。 App 层出不穷，商业模式不断推陈出新，尽管有所谓的垄断，小公司乃至创业公司也完全有从对手难以想象的角度去颠覆其垄断地位的可能性。换句话说，小公司的机会是无穷无尽的，所以找到合适的方式是小公司成功的关键。每个行业呢都有可能被颠覆，那每个垄断者的地位都可能被不知来自什么方向的对手撼动。如此精彩的行业和如此丰富的机会，也是每个互联网行业创业者。 想要收听更多一手付费精品节目，请加微信17161436655。